问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天气，西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八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一度，山区最低气温零下四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八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一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受到管制的影响，长安街东单到天安门东东向西方向，西单到天安门西西向东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北三环东北四环内环内外环的双方向目前都是持续车多。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耳朵的健康。 3月3号是全国爱耳日，今年的主题是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耳朵是我们感知外界的一扇窗，但很多人常常做着损害耳朵的事又不自知，甚至忽视听力下降、耳鸣等问题。有关数据显示，全世界15%的人受到耳鸣困扰。哪些习惯会不知不觉损害听力？出现耳鸣是怎样的警示信号？又该怎么办？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包诗平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耳鸣并不莫名。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鲍诗平鲍主任，您好。 您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耳朵的健康哈。因为明天呢，就是全国爱耳日了，平时像您这个科室是不是也挺忙的？ 对，我们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耳鼻喉科，那么的确也从事的就这样的一个工作，很忙。那么明天呢，3月3号是中国第19次的一个全国爱耳日， 嗯， 那么从第一届应该说我就参与了，在西单摆摊就参与了这样的经历。 当时是义诊吗？ 是义诊， 嗯。 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19次，也就是过了18个年头，那么这个爱耳日得到了国家政府和残联的高度重视，现在人们越来越多的对耳鼻咽喉，尤其是耳道，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嗯，通过这么多年的宣传，大家对于自己耳朵的健康问题终于开始重视起来了。 对， 以前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这个大家对于视力的关注哈，或者可能是对于这个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了解的更多，然后呢关注程度也更高。那么说到这个耳朵的健康，除非突然一下子耳聋了听不见了，一下子很惊恐，但是平常对于我们的听力到底怎么样呀？偶尔发生的一些这个耳鸣的现象，或者是听力下降这样的现状，好像重视的还不是很好。 您说的特对。那么因为人们的习惯对耳朵，其实呢耳鼻喉科的耳科呢的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很多病人呢出现了其实很严重的耳科的并发症，他也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他重视程度不够，他不像对待眼睛或者是脑科，比如说神经科的一些疾病，这位耳鼻喉科的这个疾病的的的确确重视程度，包括老百姓的这个重视程度都不太够。 嗯， 所以我觉得明听是RRG的宣传，为什么国家和政府大力支持，而且是每年都有新的主题，是跟这个重视程度是应该有关系的。 好的，那今天呢在爱耳日来临之前，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耳朵的健康，因为耳朵的健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曾经有一期节目里面专家就说了，一旦你的这个听力有损哈，它不仅仅是说我看电视可能听不太清那么简单，包括你行走在路面上，对于一些来往车辆的声音，您的这个辨识不是很清楚，甚至包括一些风吹过您的这个感觉上，由于听不到产生的那种偏差，都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耳朵，重点和大家关注一下耳鸣。那么生活当中，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是否有过这种耳鸣的情况出现哈？您自个儿有没有把耳鸣这个事儿当成一件事情重视起来呢？我们看看，有一位听众李先生，他52岁了，一直被这样的一个问题困扰着，就是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说只要静下心来吧，就会感觉耳朵里边在叫。刚开始呢他就以为是自己上火了吧，过了一段时间他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去火药败火的药哈，但是依然耳朵里边在叫，他就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了。像他这个好长时间了觉得耳朵里边在叫，有必要去医院看看吗？ 嗯，非常有必要。 嗯， 为什么？因为呢耳鸣它是一个耳科一个早期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呢他这个描述的呢这个病人呢描述的时间不太确切。那么呢对耳鸣的治疗我们有一个黄金时间，比如说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耳鸣的治疗，那么首先要重视呢是越早期治疗效果越好。那么据于说他这种描述有可能认为是上火造成的，肯定是不一定正确，那么需要到医院去好好就诊。那么大家要知道耳鸣实质呢就是耳朵叫的声音，耳朵里叫，它是一种正常情况有一些病人也可以出现耳鸣，但是呢有一些是器质性的改变也能造成耳鸣，因为造成耳鸣的原因实在是复杂。那么呢而且现在的耳鸣的病人在中国来说发病率是很高的，而且呈几何级别的上升，比如说我们国家至少有3亿的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有依固性的有持续性的，那么这样的患者呢也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呢看一看是哪方面引起造成的，这个很有必要。 哦，刚才鲍主任就特别提醒大家伙了，出现过耳鸣这种症状的人其实数量非常的庞大，有一些呢是一过性的，有一些是持续性的，而且导致每个人出现耳鸣的这个原因可能还都不一样。所以你像刚才这位李先生哈，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他都有这种耳朵里边觉得有东西在叫，这种耳鸣的情况，其实他最正确的方式第一时间就应该到医院去就诊了。但是他自己呢就给自己下定义为我是不是上火了，在家吃了一段时间败火的这药，没准就已经耽误了刚才鲍主任说的黄金的这个治疗期了哈，这是不当的一些处置方式。好嘞，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耳朵健康，说一说耳鸣 这件事儿。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目前呢我们是在腾讯直播界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和耳朵有关的呀，而耳鸣有关的相关内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可以现场啊，我们寻求鲍世平鲍主任的帮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明天是第19个全国爱耳日，最新的调查资料显示呢，本市听力残疾 22.7 万人，占残疾人总数量的 22.7%。 市卫计委了解到，目前本市新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超过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永久性听力障碍会持续增加，5岁前听力障碍发病率会上升到 2.7%，65岁以上老年人约三分之一有听力障碍。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高晓俊表示，采取新生儿听力筛查和耳聋基因筛查的方法，有效预防和及早干预，减少听力障碍对患儿的影响，是防聋治聋的主要措施。同时呢，还需要提高全民的听力保健意识，通过预防噪音和慢性疾病、科学佩戴助听器以及植入人工耳蜗等方法，改善成人听力。今天上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所共同举办爱耳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两位听障小朋友为大家讲述了在学习和生活上的成长经历。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张华介绍，听力障碍人士或者耳疾患者通过一系列的精准服务，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的交流以及工作和生活。0到6岁是听觉言语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听障儿童康复的黄金时间。如果在此阶段采取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等干预及治疗方式，并接受科学的康复训练，多数孩子能够告别无声世界。听见未来，为爱发声，听障儿童全面康复公益倡导活动今天成功举办了。活动通过全程直播记录听障儿童听力筛查、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开机调试、进入听力语言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以及全面康复后的才艺展示等完整过程，让更多的人走进并了解听障儿童群体，一起为爱发声，帮助孩子们听见未来。 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 真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关注自己的听力健康哈。刚才已经说到听力健康这个词儿了，其实也是希望不要到了某某什么什么日的时候大家才一窝蜂的去关注，而是应该把它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耳鸣这种情况，鲍主任也提醒，它的这个发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包括我本人，我也曾经就是偶尔哈出现过一过性的滋儿，这个耳朵里边就觉得叫了一下，然后呢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这种一过性的好像没有必要到医院去挂号去麻烦医生。那也有一些人这个耳朵持续性的出现一些什么嗡嗡的声音啊，有人说了像蜜蜂叫，还有一些什么口哨声音啊，这个烧开水烧开了的那个声音啊等等哈。到底这个耳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叫声，怎么样的一种持续性的时候，是应该去找鲍主任的？ 这个耳鸣呢，的的确确它是多种形式，因为当耳鸣出现的时候，它一定是有 原因很复杂、 嗯、 但是呢它的原因复杂，但是总结起来呢它无外乎是有的病人呢是一种生理性的，比如说他那个通咽呼吸也可以、 嗯、 或者他肌肉的血管的意思造出的声音，这都是一种生理性的，可以说嗯咱们是就是注意到医生就诊就行、 哦、 但还有很多病人呢耳鸣它是一种器质性的，那么就是我们另外一类的问题， 嗯， 那么它有可能就是听力的障碍的早期的一些症状的表现，那么它耳鸣耳聋呢尤其对老年人它是伴随的、 嗯， 因为随着这个耳鸣，有一些病人耳鸣慢慢进展就会出现耳聋，但同时耳鸣跟全身的状态有关系，比如说高血压、 嗯、 糖尿病，还有一些有一些人用药不当，还有是噪声啊都可以，像古年广大的病原地区每天都在放鞭炮，这样的人呢往往是噪声造成了他的耳鸣，那么所以、哦、一旦出现耳鸣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 就是不能不把耳鸣当回事儿， 对， 还是应该起码到医院让这个专业的耳鼻喉的医生帮您检查一下， 对， 说没问题了您就可以放心的回家 了， 有问题了我们要早发现 早 治疗， 对 啊、嗯。那我也听说这耳鸣啊挺奇怪的，我不知道您在临床上患者跟您说大夫我这个耳鸣里边怎么叫，听说有好几十种声音呢， 的确是因为它有一些特征呢是这样，它在不同的疾病中表现的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老百姓到医院就诊经常会发现说你是美尼亚氏病，那么美尼亚氏病它的叫声就是一个低频性的，比如说一些神经性的病变，比如说伴有神经它一般都是中高度的，那么在广大呢就是就是一般老百姓呢经常会听到说我的声音叫有十个叫滋滋的声音、 哦、 吹风的声音、 哦、 流水的声音涛难声，然后浓浓声，还有那细细的叫声，反正是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有的，所以说起来有几十种啊、嗯、 就是说其实大家所谓听到的那个耳鸣的声音吧不一样，然后呢它也有细有粗， 对， 有高有低，我们说那个声音哈这个高中低频啊什么的、 嗯、 它这个耳鸣也是那样的， 也是这样， 有那种闷的响声、嗯、 也有闷的，对， 也有那种 尖 的响 声音啊、嗯、所以不同的疾病一定会表现的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可能同样是一种原因导致的耳鸣，在不同的人的这个陈述的这种叫法里边响的那种声音是不是也会不一样， 也有不一样的，也是有的， 我们会通过这个叫声来判断您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嗯、 所以基本上有时大夫也有经验，比如说我们经常在问病人你的声音是高还是低啊？ 啊， 比如说如果他老说他高高的声音尖叫的声音，我们怀疑他可能是不是听神经方面的有问题，如果他说我就是有点闷闷的，我们有可能怀疑他是不是内耳的微循环造成的，像美尼亚氏病大家都知道很常见的一个疾病、 嗯、 而且急诊呢往往一去看病人一般大夫都喜欢诊断你是美尼尔，但有时急诊大夫诊断不一定是完全正确， 嗯， 需要耳鼻喉科的专科的来给予诊断。 对，好嘞，在这儿我得问一些个特别就是大家可能都想知道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提醒大家了耳鸣得当回事儿，您得抓紧时间到医院去让医生帮您查一查，这个最开始的这种筛查的方法到了耳鼻喉科往那儿一坐用什么样的手段或者是设备好检查吗？ 嗯，应该是不难，因为耳鼻喉具有特有的专科的设备，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常规一耳鸣嘛，刚才说了各种各样、 嗯、 它有群声系统，有耳鼻喉科系统，就是听力学系统造成的、 嗯、 我们有重音测听，我们有声导看，我们有 ABR， 我们有耳声发射，同时我们还有呢一些新进的现在听力学的设备来给予病人的辅助的诊断、 嗯、 那么现在也有耳鸣，说到耳鸣今天的主题是耳鸣， 对， 我们是有耳鸣的那个诊断治疗仪现在都有了，想多哎，它的频率和配备好、 哦、 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配备就能给病人得到很好的治疗，这以前呢应该说开展的不普及，现在很多医院都有这样的设备 专门的就是针对耳鸣的 这种 仪器 诊断 检测仪器哈、 啊， 所以呢，大家再也不用担心了。虽然遇到耳鸣这种情况的时候，每个人鸣叫的声音都不太一样。我们在网上看的说30多种声呢， 对， 什么马达轰鸣声、轮渡声、吹风声、流水声、铃铛声，有这个高频的、尖尖的，也有那种低频的、闷闷的哈。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声响。我觉得如果是那种持续性的时不时的就在耳朵里边觉得一直在叫，肯定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质量。 没错、 啊、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刚才鲍主任已经说了，非常多的医院都已经有专业的针对这个耳鸣的检测设备了。 对， 很短的时间内、嗯、我们就可以确定您可能是哪一类原因 造成的 这个问题。有一些归这个耳鼻喉科继续治疗，有一些可能是身体其他问题的疾病， 对， 就给您转科了。 转科，对。 好，那大家关于这个我们的耳朵健康呀，关于耳鸣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鲍诗平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内镜与微创专业技术全国考评委员会理事，擅长耳显微及耳神经面神经外科耳鸣综合治疗、鼻内镜外科、前颅底及侧颅底外科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及头颈肿瘤的手术治疗。您看看涉猎领域特别多哈，不仅仅包括了今天我们说的耳鸣可以综合治疗，包括其他的耳鼻咽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耳鸣一定要当回事儿，它有可能是某一些疾病的早期发现的一个症状。其实这个鸣叫的症状可能也是我们的耳朵在给您发信号呢。主人，主人，我这有点异常，有点故障，希望您抓紧时间带我去医院哈，好好的请专业医生帮我检查检查。刚才鲍主任说了一个尽早诊断尽早治疗，一个黄金期，我们急救一般都说黄金期这个词儿哈，黄金时间段，这个耳鸣的诊断和治疗黄金时间段是多久呢？ 对，一般来说以前大家对耳鸣刚才反复说到了都不太重视， 嗯， 那么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提高，那么对耳鸣也越来越重视。那么重视呢，在治疗的时候它肯定是有一个黄金期，正常的人一般来说在3个月到半年内我们要给予积极的诊断和治疗，如果过了半年以后再想好好的治，难度就系数很大。那么有一些病人在早期时他不一定去就诊，他都认为我上火了，或者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上午我看了一个病人，也是一个领导，他呢只是呢2个月前他外地的，他2个月前他就想来找我看，那么呢他也是耳鸣，但他耽误了。为什么耽误呢？他就觉得过两天可能就是上火了， 对， 就是上火了， 先都有这样的一个初期的想法、 然后呢，但是呢他为什么没来，他外地嘛，内蒙的，那么老给我打电话，我建议他来看，但是他呢就是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了。那么后来今天上午给他做了一个耳鸣配备，哎，他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早一天治疗呢，早一点治疗效果我认为可能更好一点。 就是说他这就是又给已经在就是询问医生的情况之下，还用了2个月才来， 对，2-3个月呢，对，因为他的重视程度不够，因为他认为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提倡耳鸣呢越早治疗越好，过去呢的确是包括我们耳鼻喉大夫这个方面也不太重视。 嗯， 为什么？因为觉得一耳鸣谁都有耳鸣，太普遍了嘛。刚才说了全国恨不得有1.3个亿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耳鸣， 嗯， 那么耳鸣不算什么，所以往往从老百姓长时间养成一个习惯，耳鸣不治，有一部分病人的确是好了，但是治愈，但大部分病人还是需要干预的。所以呢尽早治疗， 那么至于说到黄金是重要期呢，三个月到半年内一定要给予积极的治疗。 其实我听明白了，这个所谓的黄金期啊，跟急救的那个还不太一样。这个所谓的三个月到半年，就感觉是你这个时候来哈，相对来说还比较好。但如果您能更早来，那效果肯定会更好。 对，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哎呀，前段时间你看看那种心理我也有，就是我们如果说有一过性的耳鸣，总觉得没事儿，这就是一过性的，可能是这个晚上没休息好啊，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心里边的暗示。或者有的这个听众可能就觉得我最近上火了哈，我最近多吃点败火的药，多喝喝茶，我再观察观察。 对， 但就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观察心理吧，就让一些疾病在它最好的黄金期就被耽搁了哈。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呀。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听众，一位姓王的听众，他打来电话咨询的，这个跟我的想法有点像，我就觉得我耳鸣是由于睡眠不够好造成的哈。他53岁了，他打电话咨询的就是平时睡眠不好，他就会出现耳鸣，这是自我觉得。然后已经15年了，他就想问问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另外呢，耳朵的分泌物很多，经常会感觉哗啦哗啦作响，这个情况又该怎么办？我们一一来解答吧。 这位老同志呢，53岁了，那么他已经有耳鸣15年，显然就超过了我们刚才说的黄金期的治疗。 是的。 那么怎么样，尽管15年他睡眠不好，因为耳鸣跟睡眠跟心理的问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睡眠不好的人一定会影响耳鸣，反过来耳鸣也会影响睡眠。所以这样的病人首先还是第一个，你看他后面说得很清楚，耳道有分泌物，有可能分泌物它是有中耳炎，它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去认真的去做检查嘛，只能通过他说的现象来帮他分析。那么这样子的病人首先要排除有没有外耳道或中耳的疾病，那么需要去耳鼻喉科看病，对吧？专科。同时他睡眠不好，那么呢，这样我也会建议他呢，一定要看看这个睡眠科。睡眠科比较像神经内科都有这样的，好多病人说睡眠不好，认为就找耳鼻喉科的睡眠中心，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疾病，睡眠不好的人应该找神经内科，他们有这样的，因为我原来在血红院工作，他们有从事这样的一些人研究，这因为专门研究睡眠不好的一些病人。那么事实呢，耳鸣会影响睡眠，睡眠也会影响耳鸣， 他们两个会相互作用， 相互，因为15年了， 恶性循环， 最后谁是主谁是次也很难来纠正了，所以一定要积极的对待。 好嘞，我们这位姓王的听众哈，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哈，应该是抓紧时间了。您这耳鸣都15年了，我举个小手问一个问题，耳鸣的人在他晚上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感觉到在叫吗？ 对， 有的人是的， 就是啊，所以他睡不着觉。很多病人呢，因为早期就是很轻，慢慢病的急速性的很重，甚至我们看病的时候，原来在宣武医院，这不是宣武，在幼儿医院也有这样的现象。很多病人说，大夫你要再给我看嘛，因为毕竟我们是专家嘛，你要再给我看不好的话，我告诉你，我就从那楼下跳下去了。这样的病人是不是说一个和两个的， 就是已经被折磨到崩溃了。 很多病人早期不懂呢，他只是耳聋他能耐受，耳鸣他是忍受不了的。 明白了，那抓紧时间哈。我们这种情况，无论是他前面的耳鸣的问题，还是分泌物多有这种声声作响的这样的情况，都必须要到这个耳鼻喉科我们挂个号，请专业医生首先是给您检查检查哈，如果有炎症的话要对症我们来进行处置的。好的，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耳健康，关注耳鸣的相关内容。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

耳朵是我们感知外界的一扇窗，但很多人常常做着损害耳朵的事又不自知，甚至忽视听力下降、耳鸣等问题。有关数据显示，全世界15%的人受到耳鸣困扰。哪些习惯会不知不觉损害听力？出现耳鸣是怎样的警示信号？又该怎么办？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包诗平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耳鸣并不莫名。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鲍诗平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耳鸣并不莫名。鲍主任说了，非常多的人可能都会出现过耳鸣这样的症状，但是呢，对于耳鸣的这个治疗和重视，相当多的人是不够重视的哈。耳鸣的治疗还是要本着早治疗、早发现、早治疗这样的一个原则，它是有一个这个治疗和发现的黄金期的。相对来说，这个黄金期我觉得也比较宽泛了哈，3个月到6个月。那么大家不要拖得更久。我们也是在微信平台上，包括听众打来的电话，刚刚我跟鲍主任还说呢，好多人都好几十年的耳鸣，居然都没有到医院去当成一个疾病去查一查、看一看哈。所以我们也是挺痛心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耳朵的健康问题，出现耳鸣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现在是有这个专门就是针对耳鸣来进行检查的设备， 对， 非常短的时间就可以帮您明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把小问题给拖成大毛病哈。好，抓紧时间，您如果有关于这个耳鸣或者是耳朵健康的其他内容，都可以随时来和鲍主任互动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鲍主任互动和交流。抓紧时间，我们来快问快答。听众莫阿姨打来电话，这是替孩子问，孙子18岁了，耳垂上有一个黄豆粒大小的囊肿，想问问这个应该去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治疗吗？需要手术吗？ 对，这个18岁的孩子，耳垂呢已经长了一个黄豆大的一个囊肿了，但是从描述来说还是像一个粉瘤，那么是应该第一去耳鼻喉科是对的，第二需要手术，因为尽早手术疤痕越小，那个伤口的疤吧，应该说疤应该很小，那么越来越大或者出现感染以后二次手术，那么他的就是疤就会要比正常要长，为了美观也应该尽早手术切除。 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囊肿，它现在可能也不疼也不痒哈，就是稍微鼓溜点，那这种如果我们就不处置它的话，会有什么样的？ 它有两个趋势，要不就越来越大，有可能还会感染，它自行消灭是不可能的。 所以还是或早或晚可能都需要手术把它给解决掉。 时间问题。 那早一点的话，肯定伤口能小。 对。 好，咱们早点处置它吧。听众陈阿姨打来电话咨询，60岁了，30年前，她自己觉得受过一次惊吓，就出现了耳鸣的情况。这一鸣啊，鸣了30年了，想问问这还能治疗吗？ 对，他这个耳鸣，他的病因他说的好像也很清楚，是惊吓。其实耳鸣呢，的的确确，刚才前面也做说了，很复杂，跟心理、跟他的各个方面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惊吓肯定跟他的心理、身体的惊吓嘛，是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惊恐， 对， 出现了耳鸣，它是有一个正相关，所以我觉得应该去看看耳鼻喉科，也检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是这个问题呢，也可以让心理医生给予疏导，心理对他的治疗也很重要。 所以首先我们是要耳鼻喉的医生帮您明确 一 下这个鸣的原因。 对 啊，有一些呢我们继续留在耳鼻喉科来治疗，有一些转到其他科室去治疗就可以了。 像心理科 好嘞，那陈阿姨抓紧时间，咱先挂耳鼻喉的号吧。 对， 嗯，听众刘先生打来电话咨询，50多岁，这又是20多岁的时候他就出现耳鸣了。他认为主要是因为睡眠比较晚，现在呢也会发生耳鸣，而且最近半年经常出现外耳道痒，有的时候呢都能给痒醒了，想问问这可能是什么样的疾病吗？ 对，这个呢是一定要尽早去看耳鼻喉科。已经有半年耳道痒，那么它的原因简单的有可能是外耳道一个湿疹，它也痒，想的痒的它夜里睡不着。湿疹呢就要一个，有可能大家知道表面上很简单，但其实它跟你肯定接触了是化学的药物啊，或者是洗头发水对它敏感啊。那么还有它本身嘛就是体质的问题。那么又有一些病人因为经常掏耳朵，像他这个痒，我感觉啊他经常掏耳朵。掏耳朵他越痒他越掏，掏到最后呢有可能是真菌感染了。那么真菌感染如果像他这描述的这么经常硬里被显了，又有可能是真菌感染，所以一定要去，不仅是耳鸣了。那么这是疾病，我刚才说的湿疹啊、真菌感染都可以造成耳鸣，那么一定要去看看。 哦，就是说那种什么耳道里边的炎症，我们说一些炎性的反应也会出现耳鸣，是吗？ 对，也会，而且这个病人有可能还是湿疹，有可能是一个真菌感染了。对，如果是真菌感染，他按照他常规的意思在药店买一点药是不可能的，他需要一些真菌的药物来滴剂。 哎， 所以尽早看病好处太多了。 哎呦，我这个我倒是听说过，有一次一个合作的小伙伴嘛，就是说哎呦已经听不到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医生让我抓紧时间到医院去，而且当时说他好像就是真菌感染，游泳啊还是怎么样的，而且很深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自己没有办法去上药， 对 啊，要专用的那个药，然后专门的技术来进行这个处理， 去诊断。 所以刘先生，耳鸣的问题，耳朵痒的问题，可能是感染，可能是炎症，也可能是皮肤的问题哈。 对， 都需要抓紧时间到耳鼻喉 科医生来诊断。 对， 社区医生是解决不了的， 咱就 对 得是起码是二甲和三甲的这个 耳鼻喉科 专科医生帮您来确定。微信网友咪咪提问，5年前呢他这个头部摔过，摔过之后就出现耳鸣了，而且右耳朵这个叫的声音大，想问问能治吗？会是那次摔导致的吗？ 对，这个病友呢一定是这样， 那是外伤， 有可能是外伤，因为外伤头摔了有可能照顾裂骨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耳鼻喉大夫嘛很关注的神经外科大夫，他注重的是颅内啊颅骨，我们注重的是裂骨，裂骨这一块因为出现耳鸣呢 有可能是裂骨方面有问题， 那个、 所以 那个骨头是跟耳朵有关的， 粘在一起的一个小骨头。 哦， 那么呢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如果有确切病史摔过，而且现在又有耳鸣声音越来越大，那么呢有心理问题，不管呢还是要像前面说的去耳鼻喉就诊，照一个裂骨 CT 帮助我们来鉴别，如果裂骨 CT 照了没问题，那就如果耳鼻没什么问题，慢慢随着时间长，因为毕竟5年了，还是应该积极的诊断吧。 哦，就是说有可能是跟耳朵相连的那个骨头由于那么一摔它其实是伤了， 没错， 这5年的时间它的这个伤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及时治疗哈，所以我们这个网友咪咪，您的这个情况需要专科医生，我们通过这个设备的检查仪器哈，帮您来确定一下。 没错， 微信网友王桂敏他说，妈妈88岁了，这个叫椎基底狭窄，常常会出现右耳的耳鸣，他用御风凝心片，想问问这个治疗可以吗？ 这个呢他是这样，因为从他这个老太太88岁的一个，因为他这耳鸣有可能是多种因素，第一个呢他病史很清楚，椎基底的狭窄，因为我们耳鼻和耳道的微循环它是一个的确是一个血管是通过这个肌底过来的一个小的血管，但这个狭窄它一定会阻碍它的血流的，那么往往会导致它耳鸣，所以这样的呢也可以去第一到耳鼻喉看看，可以改善微循环的药物，预防心理用品呢也可以吃，但是呢神经比如说像这个肌底动脉可以去骨科或者神经外科的一个脊柱外科去看一看去了解，因为年纪大了嘛，如果去应该说这几个科去看一看病，去咨询咨询。 也就是说有可能导致老年人这个听力下降或者是耳鸣的原因会更加复杂一点， 对， 这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到这个耳鼻喉科先来看一下，再或者是包括他的这个骨科啊，都是有可能需要配合来做一些检查和治疗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现在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来说哈，听力下降呢有的时候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可能就发生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经过我们说专业医生专业的仪器和设备的检测，他自己都未必能够发现这件事儿哈。那么出现耳鸣有的时候和他的那个听力受损或者是听力下降这个之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对，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只是呢耳鸣和耳聋既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因为你但前面节目也说了，因为早期耳鸣慢慢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一定会转回听力下降。那么呢耳鸣和听力下降它的机理呢既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说呢耳鸣是有它的独特的原因，耳聋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所以两个呢既矛盾也不矛盾，应该要重视它。 就是有可能是同时共生， 对， 也 有 可能耳鸣是耳聋的一个先期表现， 也有可能不一样。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足够的重视我们的听力健康哈，但凡出现耳鸣症状的时候您就把它当回事儿， 对 啊，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突然一检查发现耳聋已经挺严重了，但是你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就被剥夺走的， 没错。 所以这个早发现早治疗足够的重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尤其我们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了一方面，我们的寿命也都在延长，那么听力的这件事情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哈，它一定我们说会走一个下坡路， 对对对。 那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让我们的听力到了一定的年纪，哎，相对来说它还能显得年轻点还能更好一点保存的更好一些，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 的确是这样，方法很多。因为随着我们的老年化，因为老年性聋是一个最常见的聋， 老年性耳聋， 对，是最常见的。因为这个呢它老年性聋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到了一定阶段它的毛细胞啊下退化呀是一个不可逆的，那么不可逆不代表我们不能积极主观，比如说我们平时要生活中注意，第一你要强噪声你要避免，花烟花炮竹你要避免接触它，对吧？对于有一些老年人特别敏感，有的老人说我怎么放炮竹也没事，但每个人的个体是有差异的，但是对于你这样的呢就要注意。第二耳毒性的药物不要用，耳毒药物因为很老人他吃药多啊，所以你必须对我们耳鼻喉大夫来说他首先就想到一些耳毒的药不用，那么其他医生就不一定很重视，所以你在就诊的时候一定要说我耳朵聋，那么这样大夫给你在运药方面就给予高度重视。如果真的是有聋，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你要配助听器，现在很多老人很不重视助听器的运用，只是助听器的运用呢对老人来说不仅是提高生活质量，也是像你刚才说的可以延长他的生命，因为什么？他听力好了心情好，心情好他听觉就没有就障碍的话，那么他很多的问题就避免了，比如说在街上逛街走路， 对， 他的安全性都能提高， 是的， 子女也放心，所以这个听力很重要 很重要。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原来听力不好的时候风从哪边来，或者说会影响一个人的走路的平衡性，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哈。然后包括这个助听器，我们的很多那个包括我们的听众也曾经打来电话说哎呀我不需要，我不带那个东西，那个不好，不舒服，我带了之后还是听不到， 对， 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这可能是那个助听器它带的不对吗？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原因，因为助听器佩戴呢，它是一个助力师，专门听力师来做这个工作。第一，还是老百姓普及不够，因为有一些病就随便的选了一个，就比如说像眼镜，大家都知道，我要验一个光啊，我去要佩戴。其实呢，助听器它的这个原理远远要比这个视力这个眼镜要来的复杂的多，而老百姓又不重视它，那么应该怎么办？必须在专业的听力师的指导下， 来可以陪助听器。为什么？因为很多老人他有语言识别能力不行，他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需要不同的助听器来给他佩戴。而有一些人呢，把他过于简单化，买上街去花一点钱，有的子女很孝顺，就花的钱也不少，但他不知道，那么他配的不适合，造成病人反而戴的不舒服。 嗯， 那个实际呢，在配的时候还是没有认真的去对待， 你没配对。 对， 嗯， 没配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戴眼镜需要验光配镜， 对对对， 近视是这样，花眼也是这样。 嗯， 而到了助听器的佩戴呢，这得叫验听力配助听器。 对 啊，它也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叫验配师吗？ 对，有验配师 啊，听力的这个验配师啊，他得专门的给你检测好了。 对， 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那个不同的人丢失听力的频率不一样， 对， 他得是你缺什么他给你 补什 么。 哎，还有语言识别能力越来越需要高端的这样的专业的人， 而且还得有一个就是适应的过程。 没错， 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逐渐去微调它， 对， 可多讲究了。所以您看看哈，一方面我们要对这个听力这件事情有足够的重视， 对， 出现耳鸣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可大可小。 嗯， 有可能只是耳朵某一阶段出现问题了， 嗯， 没准这一个月不到我们就能把它治好。 对， 也有可能是我们全身疾病导致这个耳鸣的出现。 嗯， 那它就是个报警信号。 对， 您得把其他的病治好了它才能不叫。所以您看看有多复杂哈。真到了听力受损非常严重需要佩戴助听器的时候，嗯，那像刚才鲍主任说到的，我们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 嗯， 专业的验配师的帮助之下，然后配这个合适的助听器哈。 对， 让我们的听力达到足以保证我们正常生活以及安全出行的这样的目的啊。 没错。 嗯 嗯， 我听说现在好多耳鸣这件事儿已经找上非常多的年轻人了。 嗯， 听力受损，我们知道大街上、地铁里、公交车上有非常多年轻人一边戴着耳机， 嗯， 听着音乐呀，啊，什么的那种，都说那个对听力特别的有影响。我想问问，这种被耳鸣找上门的年轻人，会是因为他们的这些习惯吗？ 对，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耳鸣，门诊就能看出很多病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跟他们的生活习惯， 嗯， 他们一般都是晚睡晚起，这肯定是有关系的。第二呢，他们长时间戴耳机，耳机呢长时间在噪声的这种模拟下去生活，那么长时间造成噪声，它一定会造成内耳的血氧啊下降啊，毛细胞，因为内耳的细胞对氧的敏感性非常极度的敏感。 这个氧是那个 血氧， 空气中我们说氧气， 哎，就那个氧气的氧， 那个氧。 那么它很敏感，这样的一敏感呢，就会造成时间长了，它一定会造成它的听力下降，甚至有一部分病人，有一些年轻人就会出现耳鸣、耳聋。 听力受损这样的情况， 对，但是一定要注意。那么注意呢，如果有这个问题呢，及时的发现，那么呢，慢慢也能恢复。 孩子，快把你的耳机摘下来吧。 嗯， 你说啥？ 对， 这个其实已经受损了。 对， 以前我们经常说那种塞在耳朵里面的那种内耳式的那种耳机，说它对这个听力有损，嗯，但其实现在我们看那种类似于外耳包的那种耳机， 嗯， 长时间的这种噪音， 对， 我们说对于耳朵的伤害其实是一样的。 对， 不要再觉得戴着耳机啊挺酷挺帅，然后呢一边走着一边听音乐，那是对我们的耳朵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没错。 还有刚才您说了这个熬夜不好好睡觉， 嗯， 这个也容易耳鸣是吧？ 的确是，因为耳鸣大家都知道原因复杂，但是跟他的生活习惯、跟他的睡眠、跟他的心理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耳鸣的病人心理因素和他的都有关系，心理不好睡眠肯定影响啊，所以他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 哎呀， 所以 很复杂。 对， 哎，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正好说到睡觉这件事儿了哈。 嗯， 很多人呢，比如说就觉得自己睡觉特别轻，有点声就会醒的那种人哈。 嗯， 常年戴着那种耳塞，就软软的耳塞睡觉， 总戴这种耳塞睡觉对听力会有影响吗？ 原则上来说它不太影响，因为保护一下听，它保护的就防止噪声对他生活的干扰嘛。 嗯， 那么他有时候呢戴一点也没问题，但戴耳塞一定要注意，因为耳塞有的它不一样，有的病人他会因为外耳朵很薄容易磨损，或者它不卫生的话容易感染、 哦、 所以呢感染以后呢就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还是要多注意。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太观察我们这个耳道哈、嗯、不像医生天天能拿那个去看它、嗯、特别脆弱。其实 对耳道它是一个有90%人都是一个 S 型的、 哦、 因为它那个硬塞，有的病人塞就容易把耳膜弄破，或者是叫怎么说呢，外耳道弄破损 弄感染了。 对，感染了 就是表皮有可能会有一点破损，然后继发感染哈。 对， 所以你看看这件事儿，虽然戴耳塞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睡眠可能更踏实一些、嗯、听不到外界的干扰，但是呢还是要留神。一方面我们塞的那个耳塞的选择需要留意一点哈，材质相对来说更软一点、 嗯、对， 然后还有呢定期可能得换点新的， 没错， 要不然它这个不够卫生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炎症的出现。 嗯， 好的，明天就是全国的这个爱耳日了，今年的主题是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也说特别好哈。最后我们跟大家归纳总结一下吧，想要保护我们的听力，预防耳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对，那是明天呢是爱耳日了，爱耳日的今年的主题大家都也知道了，就是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 嗯， 这个很重要，预防开始包括耳鸣我们也需要预防。第一个呢，首先大家要注意呢停止强噪声。 嗯， 因为这种噪声的确在咱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好， 大家要注意。第二呢，就是刚才说的年轻人，尤其是针对年轻人，听音乐的时候少听一会儿，对吧？ 对。 那么呢音量最少小一点，不要太大，不要超过80分贝。 嗯， 因为80分贝一定会对你的耳朵影响。同时呢，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小孩成人，在药物用药上一定要注意，耳毒性的药物尽量避免使用。 嗯， 现在广大的偏远地区现在耳毒性药物还用得很普遍，为什么、嗯、因为它便宜方便，它有它的优势，但是有的病人敏感，现在所以一定要在用药上注意。 嗯， 那么还有呢，尽量的少抽烟少喝酒，多睡觉，多休息好，还有情绪也要好，这些东西都是跟你的生活一定相关的，注意别感冒。 嗯， 那么既然都注意了，你的耳鸣就会在你跟前消失。 好， 你做得越好耳鸣就越少， 越远离你。 对， 好，鲍主任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 因为我是每周二的上午出诊专家门诊。 每周二的上午，北京佑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鲍世平主任医师。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鲍主任的帮助。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点半，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白文佩跟您说说更年期别硬扛，平稳度过有良方。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明天见喽。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今天夜间我是受到低压前部的控制，偏南风，湿度较大，可能叠加元宵夜周边区域燃放烟花爆竹影响，抬高污染水平。水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每立方米115至170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5级重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 紧紧握，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寂寞。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